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踏着大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不光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段，我是尚远。上半时段呢，请您听的是著名剧作家剧评家翁偶虹先生介绍高庆奎演唱的《斩黄袍》片段，那么我们也请您继续欣赏几段高派传人演唱的《斩黄袍》历史录音。那么上半段请您听李宗义演唱的《斩黄袍》，听了一半，下面请您继续欣赏1957年的这段录音。李宗义饰演赵匡胤，王全奎饰演郑子明，叶盛长饰演高怀德，吴富有饰演苗顺。 诗词是说郎不武功啊了， 舍天亮我天堂，二舍秋半尺间老子的牧师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宗义先生主演的京剧《斩黄袍》片段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宋保罗先生的演唱。宋保罗出身梨园世家，自幼从艺，和梅兰芳、程砚秋、金少山等名家同台演出，后来落户杭州，成为浙江京剧团的主要演员。宋保罗博采众长，戏路很宽，流派、高派剧目是他主要演唱的戏路之一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宋保罗先生主演的京剧《斩黄袍》片段。 我请问你，和平王三千岁身犯何罪，为何将他斩首？ 哎呀， 叫一声朕子命啊，不忘就罪将命啊，他金鳞玉葬打下去。 遵旨。 啊！三千岁绑赴法场，是何人的监斩？ 乃韩龙监斩。 传韩龙。传的韩龙。 遵旨。万岁有旨，韩龙上殿。真是教官， 三千岁绑赴法场，可是你的监斩？ 万岁传旨，教官监斩。 万岁传你死息了，你要预约我下跪，可是韩龙？ 真是教官。 三千岁绑赴法场，可是你的监斩？ 万岁传旨，教官监斩。 三千岁绑赴法场，你不来保本，反去监斩，看起来就该斩。哎呀！ 万岁哭不得。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中吃了这样的大事，尊师往哪里去了？ 我军师， 传尊师， 遵旨，万岁有旨，军师上殿， 令得旨。忽听万岁宣。 万岁传的，你要死去了，你要与我打定了。 哦，是是是，如阳半虎面，臣苗顺见驾，吾皇万岁， 下跪可是苗顺？ 正是。 三千岁绑缚法场，你为何不来报本？ 臣也曾报过本场，怎奈万岁行？ 哎呀，怎么动不动就是孤王求罪？分明是你等贪生怕死，看起来就斩。叛国以来，哪有斩杀军师的道理？你逃命去吧！ 谢万岁！谢万岁！下殿了。 殿臣苗顺，好殿臣呐，今天去了苗殿臣，只怕将就不太平，也行。三千岁绑缚法场，你不来保本，你往哪里去了？ 我也曾保过本场，你这昏黄酒醉，龙床之上，君不能见臣，臣不能见君，怎说是未曾保本？ 怎么你保过本了？ 保过本了， 好。我今天要查查你的本章，来， 有 单查万历侯的本章， 是。 有了本章，还则罢了；若无你的本章，寡人定了要。 本章到， 这可是我的本章。 正是你的本章， 你与我看呐， 看呐， 念呐。 念呐，万历侯修本章，一本担保薄平王，今日斩了那忠良将，只怕江山就不久长。 方才您听到的是宋保罗先生主演的京剧《斩黄袍》片段，赵匡胤错斩郑子明，陶三春发来人马。这时候赵匡胤、高怀德在城上，陶三春在城下，有一组唱段。下面要请您听的是李和曾先生的演唱。李和曾先生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优秀毕业生，也是高兴奎先生的得意高足，深受老师的器重，得到了很多亲传亲授。他也培养了很多高派的后辈，可以说是高派传承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。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1959年的一段实况录音《斩黄袍》，由李和曾饰演赵匡胤，李士林饰演高怀德。 女儿不满月， 疙瘩， 疯 疙瘩， 疯疙瘩， 疯 疙瘩， 疯瘩， 疯瘩， 啊，疯啊！我站的 站着的 站的 站的 好站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和曾先生主演的京剧《斩黄袍》片段。今天我们既听了孟宏先生讲解高庆奎先生的唱片《斩黄袍》，也分别欣赏了李宗义、宋保罗、李和曾三位优秀的高派传人演唱的《斩黄袍》片段。戏迷乐先到这里了，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尚远和您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再见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少年，声声礼炮诉说心中夙愿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可曾相见？